转，何苦去纠缠？我不说这是背叛，只是情路都会有坎，只是命运都爱转弯。受了风寒，你冷淡，爱顶替勇敢，很难迅速投入情感，很难放肆喝醉，说自己的酸。我的孤单变成习惯，不想的太多就不烦。太大，别往里出钻。我的孤单变成习惯，有时候能依然决然，就因为没什么牵绊。 远处歌舞